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2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从事酒店餐饮行业的，一位是销售，一位是管理工作。我们将会在他们的点滴言行和故事当中去感受贴心和优质的服务从何而来。赶紧请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好，我是邢秀娟，来自玉仙都中国皇家菜博物馆。 各位听众好，我是段雪飞，我来自北京国际饭店。 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一家一家来。首先先从离我们台特别近的北京国际饭店来说，北京国际饭店真的和我们单位就是一桥之隔，特别近，地理位置很优越，也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应该说从最初成立到现在，也是见证到了咱们北京的饭店行业旅游接待的一个发展进程。那先请段经理跟各位介绍一下北京国际饭店吧。 北京国际饭店呢，我们饭店是地处在这个中央商务区，是可以说是首都的心脏地带，在东长安街上，然后我们国际饭店呢，就是比邻人民大会堂，距离王府井步行街有一街之遥，然后距离北京站呢，是可以说是咫尺之遥。我们和这个使馆各使馆区，还有这个很多的跨国公司的这个中国办事处也是距离比较近。像国际饭店，我们那个距离机场呢是有28公里，而且在国际饭店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机场大巴能够直达首都机场。 所以不管是会议接待还是普通的游客来到北京，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便捷的抵达北京国际饭店。 对对对。 那是不是因为北京国际饭店这样一个很特殊同时又很具有优越性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北京国际饭店日常的工作当中会有很多的大型会议的接待工作呢？ 像我们国际饭店呢，我们也接待过很多这种高端的很知名的这种国家级的活动，比如我们接待过 APEC 会议，然后接待过那个中非论坛，像这个中非论坛的新闻中心就是今年我们刚刚接待的，然后包括我们连续6年接待的这个两会的活动，还有国家这18大的活动。 那么介绍完了在建国门地区的北京国际饭店之后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北京凯瑞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可以说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在皇家菜博物馆也已经是北京西边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餐厅，或者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外游客来到北京的一个网红打卡圣地了，不仅仅是一个餐饮企业的概念了。你们那儿的皇家菜博物馆其实是让客人在品尝美食之外，还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华饮食所富含的深厚文化的。那么也请邢董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咱们创建这个博物馆初衷是什么呢？ 好的。 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如果想了解中国的话呢，我认为首先要从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开始。我们玉仙都餐饮集团呢已经在北京有18年了。那么在经营的这么多年中呢，尤其是在2012年底，我们也贯彻中央8项新规和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也从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切入啊，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也酝酿了策划了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这一转型的一个大的工程。目的呢是在于用这一个载体和平台呢，把我们御膳制作技艺这个非遗的明珠很好的传承下去。当然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呢现在是地处海淀区，海淀区呢有我们3山5园，有很多皇家园林，比如说颐和园呀、香山，还有这个圆明园等。我们就想打造这个博物馆呢，是让游客来到北京，爬长城，游故宫，览3山5园之后呢，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皇家美食。我们博物馆呢也是在这个业态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现在呢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国家注册的博物馆，也是北京市的对外教育示范基地。有一馆三区三位一体吧，可以让很多游客能看能吃能学能玩。 所以说是完全有机的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皇家的元素， 对， 然后也去弥补到了除了3山5园除了景致之外的，可以在味蕾上面让游客去体会到这个皇家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刚才我们是向二位简单了解了一下你们各自工作的地方，接下来来聊一聊你们各自的日常工作状态。段经理来自北京国际饭店的市场销售部，可能相对于一线的服务人员来说，对于听友们，市场销售部是一个相对接触没有那么密切的行业，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日常吗？ 因为我们是市场部嘛，我们是饭店的龙头部门，也是核心部门，我们承担着酒店的市场分析、酒店产品的销售和销售回收款的这样等等的经营的重任。我是1985年来到北京国际饭店的，在北京国际饭店从事销售工作也达到了20多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接听很多的这种客人的来电，然后还要就是迎接上门的客人。因为很多的客人要关顾到国际饭店到这边来，预定家宴呐、预定这个住宿啊，包括他们有各个单位啊、各个公司举办的各种的类型的这种会议啊，都需要找到我们销售人员来谈判。 所以迎来送往，包括很多会议内容的细节，都是需要您和您的团队来做落实的，是吗？ 没错，是的，是的。 那这是段经理日常的工作哈，我不知道这个邢总平时的工作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内容所在。因为其实大家去到凯瑞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去参观博物馆的。您有接收到来自于顾客的真实反馈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们去到博物馆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玉仙都呢一共有一馆3个区，其中呢有一个这个文化展示区，也就是大概有1500平米。这个区域呢是可以让游客们来进行展览和参观。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很多游客是先来到博物馆之后呢先来参观。那么参观的话，他就会对一些从生食到熟食，包括 发现了火可以烹饪了， 对什么时候可以发现了调味品，也就是我们的盐。包括什么时间用，开始过去是手抓着饭来吃，现在用筷子。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在其中，让客人们通过在不参观可以了解到深厚的文化。那么我平时最感兴趣的工作呢，就是在博物馆可以去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对博物馆的一个评价。那么其中呢，我们有在博物馆2层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健康养生的节气的一个展示。那么这个博物馆呢，不仅仅是有一些文物的展示，还有更多的就是可以通过声光电的形式让游客能够在博物馆里面有互动。那么这24节气呢，我们主要是讲的健康养生。很多游客对这一块的 展示呢是非常的感兴趣，也就是说在比如说像昨天是霜降，那么他就可以用手往上面一摁，往下一滑，就会提示出来霜降节气对人类人身体吃哪些食物可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哎，入冬立冬吃什么，哎，春分吃什么，就是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提示。而且我们还真有很多客人很认真的拿着小本子在那块 做笔记， 做笔记，然后他们就拿着小本子说我这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就记录下来。他说哎呦，这个博物馆特别的好，对我们的养生健康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帮助作用，让他们也从过去的那种饮食的误区里边走出来。真有游客拿着本回去记完之后呢，就按照我们提供的养生食谱来去烹制。 对，因为我曾经有机会很荣幸的带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的听友去过您那儿，去过皇家菜博物馆也参观过，我们当时一行人当中就有听友是拿着小本在记的做笔记，这个场景我是真实见到的。而且食补这个话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一直是一个全家都会关心的话题。这是邢董哈，在自己的管理层工作岗位上依然会腾出一部分的时间去专门感受来自顾客最真实的反馈，这也是能够帮助到您更好的去提升博物馆的皇家菜博物馆的品质的。那么再来说回段经理，您作为市场销售部的一员，从您的介绍来听，感觉您离服务离客人也并不远，因为您每天都在不断地和客人接触去交流，更重要的是需要根据客人的需求来串联于酒店之间提供服务，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在北京国际饭店，您和您的团队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什么样的服务理念呢？ 北京国际饭店是我们是建国那个品牌的这个旗舰店，我们国际饭店一直践行着提供这个有温度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理念。具体的行为方式呢是殷勤好客、主动高效、无微不至和积极补救。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生代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升级，那么酒店呢也会侧重提供更多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不断升级我们的企业文化和服务理念。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时俱进的优化服务的流程，营造轻松愉悦的服务场景，在保证酒店员工快乐工作的前提下推动员工的走心服务。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只有我们发自内心提供的这种服务，这种言语和行动才会让客人产生化学反应，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挚和关怀。所以呢又推出了这种叫心之所向盛情备至的这样的走心的服务。 您刚才说到了你们的服务理念，有温度的服务，那通过你们北京国际饭店全体员工这种走心服务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赢得了很多的回头客呢？ 那是肯定的。对，那举例说就是可能例子会很多很多了。那比如说我曾经接待的一家就是商务部下属的这么一个公司的活动，因为他每年在我们这儿都要举办国际会议，那每次国际会议的时候，这个白主任呢就特别特别忙，他因为他要按照他们单位的这个举办这次会议的这个流程和要求，他会安排整场会议，所以他就会住在国际饭店，然后包括呢这个所有这个来宾的吃住行他都要安排妥当吧。那么他本身身体也是不好的，就是这个我也在之前跟他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他有血压高的这个病，然后包括他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呢就是每次他在这儿开会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关注到他，比如我会看他的这个今天早晨的这个脸色怎么样，如果发现他今天确实好像没有什么血色，我就感觉到他感觉到不是很舒服，我就会一直跟着他，然后等他刚刚忙碌完大概两小时的时候，我就赶快会安排他到一个就是休息室，安排他休息，我会给他递上一杯茶，当然他是还是比较喜欢喝这个咖啡，我有时候也会给他递上一杯，他说他喝咖啡可以提神，可以让他没有感觉不到疲倦，所以这样的话几乎就每次在我们国际饭店开会我都会想到这些，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温馨，他就跟我说我去其他的酒店也做会议，但是我就享受不到这个，他说服务员没有你想的这么周全这么细致， 就像是贴心的管家一样， 是这样。然后他就觉得所以每次他说他们要召开会议之前的一个月，他就会想到我想到就一定要安排到国际饭店去。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其实包括像在北京国际饭店，也会举办很多的中外的会议。其中被邀请的来宾当中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在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方面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是的，需要非常的精心啊。因为之前呢我接待的那个一个大的会议，那么客人他这个活动也是来自30多个国家的客人聚到这个北京来召开这次很重要的这个会议。那么这个客人也是这个负责人也是太忙了，然后又打资料啊，我看他的资料就一摞一摞的就安排这场会议。有一天就是在晚饭之前的时候，他就匆忙的跑过来，然后跑过来就跟我很着急的说了完了，我可能今天要出大事儿了，然后说今天我这个很重要的几位嘉宾都是吃素食的，说但是我忘了告诉你啊。但当时我看到他这个焦急的样子，我马上就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哎呀，那个主任你千万不用这么紧张了，就是因为你们这是国际会议，那么我已经提前做了这个预案，然后像你所说的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他们的饮食我们已经早就安排好了，所以你尽可放心，今天不会出任何状况，所以这个主任当时也是，我看他好像特别的开心，就说哎呀，在国际饭店这个召开这个会议，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看我们经常会说细节决定成败哈，虽然没有这么的严重，但是有的时候细节真的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皇家菜博物馆其实也加入了很多体验很棒的小细节，让中外游客都印象深刻。我知道在皇家菜博物馆，在每一道菜上菜的时候都是配有表演的，而且是现场的 live show。 来邢董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美食体验剧《千年味道》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演出。 玉仙都千年味道这个大型皇家美食体验剧啊，是我们2015年由我们的邢鸿之馆长带着我们全体主创人员来编排的。那么这台剧呢，我们也当时呀是想通过这一台大型皇家美食体验剧，以我们的皇家菜博物馆这个平台呢，能够更好的弘扬好中华传统的饮食文化，为了保护好和传承好非遗制作技艺这一个史实为背景呢，我们将这幕剧啊一共分成了4幕8个朝代。那么4个幕说起来有点多，那么8个朝代呢就是非常的简单。我们编了一句4幕啊是这样说的，周秦真修遗韵，汉唐盛世严封，宋元杨战当红，明清十位巅峰。那么在这4句话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有哪个8个朝代的菜品。那么这几个菜呢，是有故事，有表演，通过表演的形式把这个人物带出来。比如说我们有一道清朝的菜，是叫佛跳墙。那么这个菜呢是我们皇家菜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菜品。那么不仅是这个菜上完了以后会有对这个佛跳墙的一些介绍，同时呢它有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一些剧。那么清朝的这一幕呢就有我们的甄嬛出现，还有就是有一道秦朝的菜叫大出天下。这个菜上的时候呢是有我们秦朝的芈月出现。还有就是我们一带一路啊，这台剧呢也是串合了这个贯穿众多史诗人物吧，趣味迭出的互动。其中还有就是张骞出使西域，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情节。 对， 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是这道菜距离我们至今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 菜品和历史之间的勾连是你们来通过这部剧传递给大家的， 传递给大家，让大家能够一下就能够身临其境，就好像是在回到了一餐的时间，可以穿越3000年的一个饮食文化。 嗯 啊，所以这台剧呢，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从2015年到现在，也已经接待了有5000多万的游客。 啊，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 这台剧我认为现在是可以代表目前北京的一个是餐饮和演艺相结合的一台剧，就是台上演的内容跟台下客人品尝到的美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嗯啊，所以这个千年味道的美食体验剧就是在大家品尝菜品的同时在进行的，是吗？ 对对对， 跟着上菜的这个 流程是一起的。对，跟着上菜啊。 这一幕剧大概会有多长时间时长？ 这幕剧的话每一天只现在我们目前是演2场，有的时候像春节呀，包括一些节假日高峰，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演4场。那么这台剧的时长是1个小时， 哇 啊，1个小时可以客人边吃边欣赏。那么1个小时演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宴会大厅里面可以去深度的和亲朋好友去交流啊，去品尝。 是可以跟演员合影的吗？ 是的， 可以。 我们在谢幕之后，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会走下台来和邀请我们当天的一些游客来进行合影留念。 嗯 啊，也是想让更多的游客通过合影留念和拍照，对他们的人物、对我们的菜品和对我们的饮食故事能够有一个纪念之后呢，让他们通过他们的照相机和朋友圈，包括微博这些新媒体吧，可以更多的去传承和弘扬，去做一些推广，所以这台剧以将近3年的时间，也没有太多做过宣传，全是靠 口口相传， 全是靠游客的口碑。 现在大家都很信口碑，就是素人口碑其实要比做宣传来的更有用一些。 所以还是要把品质做好，还是这台剧重点的就是很有文化内涵。我们说是近1个小时的美食体验，可以让游客们穿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3000年。 我们正在聊到的是来自玉仙都皇家菜博物馆的这样一部伴随着美食一起可以被体验到的美食体验剧《千年味道》，环球旅行家的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么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国际饭店市场销售部的业务骨干段雪飞，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凯瑞玉仙都餐饮集团的邢秀娟董事长，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是袁一，稍后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对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回是你呀，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

我们同时有五块屏。 哦， 五块屏的话呢，就是有韩语的翻译，有日语的翻译，还有英文的翻译。 嗯， 这样的话有一些文字的提示吧，就让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清楚这一幕在讲什么。就是每一幕下去之后，演员下去，掌声如雷贯耳， 把吃饭的两个手都腾出来，都鼓掌用了。 对，所以很多游客说，哎呀，这吃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这个，不知道是该吃饭还是该鼓掌啊，这也是游客们的一些反馈。我听到这种反馈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 嗯，这个反馈很真实，而且确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去弘扬我们的中国饮食文化。 对对， 这边皇家菜博物馆通过很多的文化输出的方式，比如说像这样一种美食体验剧的呈现方式，可以让中外游客都对于这样的一个旅游景区具备了好感度和信任度。那么回到来自国际饭店的段经理这儿，您作为饭店的销售人员，接触很多的是团队还有会议方面的客人和大型的活动，那么要让客人能够信任您，信任国际饭店，把团队的大型会议都放在您这儿来办，其实也是需要常年的合作和更深入的了解的。您刚开始的时候，刚刚从事这个销售行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问题呢？比如说客户资源很少啊，这样的一些挫折是怎么样去慢慢解决的呢？ 万事开头难吧，我认为做销售人员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印象里，我刚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我真的是手里没有一个客户，就是客户是零，所以的话就需要自己去想办法。我印象里那个时候每天我那个上班的时候去在思考去怎么样去获得客户，比如说接听的每一个电话我都会认真的做记录，记下来之后呢，我马上这个电话只要客人打进来的电话呢，我一个是记下来，快的再继续的跟客户联络，再继续的再跟客户沟通他们单位啊或者他们公司近期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会联系酒店。然后包括呢，回家以后我印象我很深，就是每天要翻报纸啊，然后通过电台啊电视台，然后去搜寻就是哪一家这个单位啊公司啊会在哪些地方在举办一些会议的活动，包括一些包括有一些婚宴，我都会去从这些报纸杂志上然后电台去搜寻。可以说我的很多很多客户之后的这个得来的这些客户都是这么就是一个一个电话一个一个信息这么磕来的。 那您在之后获取到了客户资源，当您的工作也开始渐入佳境了之后，在和客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不顺畅的，或者说您付出很多但是并没有得到对方回复的那种状况，所谓咱们现在所说的甲方和乙方的相爱相杀的那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和客户交流的秘诀吗？ 是的，也会碰壁啊。就是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接待一家跨国公司吧，然后这个客户，那么他们其实活动很多的，但是我跟他介绍了国际饭店的这些国际饭店产品之后，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你们国际饭店处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就是在火车站挨着北京火车站呢？我说是的，我说这个位置特别的有优越性。然后当时没有想到他的反应特别强烈，他就说哪有什么优越性啊，这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劣势，说因为你离火车站那么近，那么火车站上背包下来的这些人的层次没有什么层次， 觉得档次不够办他们的会议。 对对对，他们就觉着啊，那国际饭店肯定也就是不能是我们 想要的那种规模 选择的这样的酒店，我们觉着不太合适，那么就说你也别在这白浪费时间了，也别促销了，你们还是走吧，就是这样。当时就是给了我冷脸。那个时候哎呦，心里头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觉得我叙述了很多国际饭店的所有的这个产品的我们的优势都被他一句话就否掉了啊。然后但是呢我还是没有灰心吧，虽然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我一直没有灰心。后来之后我又想办法，我就开始就是给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然后通过他们的工作人员我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能了解国际饭店的这个状况，了解到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这个选择的酒店。比较执着吧。之后呢确实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主任然后就跟我 一直在联系，然后也在跟我这个沟通他们的每一步的这个会议的安排的计划，然后他也跟我说了，其实我们的总经理呢对你们酒店也是有一定好感的，他只是觉得你们离火车站近，可能就是从档次上会跟他想象的有一点差距啊，说的可能还不够了解啊。他说他们老板喜欢喝乌龙茶，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把这个记下来了。在一个月之后吧，我请他们这个办公室的几位，包括他们的领导，到我们饭店来考察，对，然后我就给他们的这个老板端了一杯这个乌龙茶， 就是当时给您冷脸的那一位吗？ 是的，是的，不计前嫌的给他送上了一杯乌龙茶，他最爱喝的，我就感觉他当时就很开心，看到了他开心的样子，对。 所以最后这个客户也就这么给磕下来了。 是的，是的，后来在两个月之后他们就过来跟我签合同了，然后就说那个国际饭店可以作为他们就是他们之后签约的酒店，然后我印象再过了半年之后他们其他的酒店都不用了，就所有的会议都安排到了国际饭店，可以说给我们国际饭店带来很大效益的客户。 看像您这样不仅执着而且用心的举动，不仅留住了客户的人，还留住了客户的心，这样对饭店本身来讲也是带来了巨大的一笔收益。那么在我们的皇家菜博物馆，在这两年北京市场餐饮市场如此的激烈的竞争当中，其实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执着的追求，在提升菜品品质的方面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也来请邢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皇家菜博物馆是用什么样的味道和什么样的服务留住客人的。 说起这个，是菜品的质量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一个核心，除了刚才这个给我们听众们讲的这个千年味道大型美食皇家体验剧，可以让演员们和游客们能够身临其境啊，台上台下互动，那么这台剧之后呢，我们每一个厅房的这个互动体验区，我们博物馆真正的打造的是新时代的美丽健康中国菜。我们的馆长呢，他本身是第四代御膳制作技艺传人，所以他这一生呢对饮食和菜品的研发是非常的热爱。所以他也带着我和他的徒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出品部的负责人，每一年都要去走出去请进来去做一些调研和研发。我们为什么说皇家菜它研发起来，我们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一定是要有中国故事，有故事的菜我们才允许创新。所以也结合了现在很多消费者的一些感官和味蕾吧，也做了一些这个新的尝试。所以每一道菜品上去，我们自己内部设定的要求是必须让客人先拍照，就首先要美丽健康中国菜，美丽健康皇家菜首先要美丽， 颜值上一定要 高，颜值一定要高，然后其次就是健康。因为我们皇家菜的理念就是无糖少盐不油腻，也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这也很符合现在当下的城市人的追求。 对，是这样的，就是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菜品的研发，给菜品一个清白，还菜品一个本色，体现原生态的这个味道，让每个菜品呢都能够讲出中国故事，通过菜品来传播文化。 那其实在皇家菜博物馆不仅仅在用美丽健康中国菜、美丽健康皇家菜招待着来自中外的游客们，也为很多的大型会议承担着接待的任务，同时呢也能够为一些大型团队量身打造个性化的服务。我们也请邢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中的故事。 2017年呢，我们是接到北京市旅委的这个指示啊，接待了“一带一路”和2018年中非论坛的会外的接待单位。为了展示我们这个国家形象，为了能够通过来博物馆能够传播中华文明礼仪，我们在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全员做了一个月的专职的这个培训。培训就首先从这个微笑， 礼仪方面 开始着装，其次到专业的一些技能，比如说英语，那么我们也请了专业的英语老师来给他们做一些英语培训和讲解，就是想能更好的针对和服务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去年，也就是在2017年和今年2018年暑期，北京市旅游委都会安排国际学生北京夏令营，33个国家的学生来到北京，有一个其实2周的一个 交流学习 、那么其中有2天吧，在安排在玉仙都来参观博物馆和品鉴美食的同时呢，可以看千年味道。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33个国家的这个大学生来到中国，我们怎么首先让他在博物馆能够很安全，而且他们对饮食要求非常的复杂。在这个其中，当时主办方跟我们说，这33个国家的孩子，他们的过敏源和他们的饮食忌讳都是不一样的， 就等于有几乎有33种要求， 是这样。而且这个活动呢，都是将近1000人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接待呢，从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和我们。